东城区明年还计划安排景泰桥东南铁路沿线绿地环建和东直门北中街道景观改造项目，推进龙潭公园原路改造和龙潭西湖公园整体改造项目，实施龙潭湖、青年湖水质改善试点项目。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2月20号，涿州市文广新局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调研组到雕窝镇雕一村，对雕窝子弟高跷会高跷申遗项目进行实地调研考察。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雕窝子弟高跷会群众基础相对扎实，希望在积极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注重高跷的传承与发展，创新活动形式，让高跷这种民间艺术充满生机，永远流传。12月15号，涿州市临屯乡组织全乡近30名村级食品安全协管员开展业务培训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各村食品安全协管员的职责。与会人员重点学习了菌电巡查工作流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处理方法等具体内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和你去吹风，各位早上好，我是江帆。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给你挑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版本的《一帘幽梦》。不知道听到这一首歌有没有那种把你拖回到90年代的感觉哈？《一帘幽梦》当时是由陈德容和刘德凯来主演的，而陈德容呢，也可以说是台湾最漂亮的几个女演员之一了，也可以说是琼瑶的专业户吧。而许茹芸呢，唱这一首《一帘幽梦》也可以说是给她自己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广告，因为她自创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让很多很多的人都非常的难以忘怀。当时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许茹芸也是和李玟还有张惠妹共同的被称为台湾歌坛的三大天后。而最近在《蒙面唱将》当中，许茹芸的角色呢，名字叫做铁扇奥特曼，也是让大家根本都猜不出来她是谁，因为那个唱功真的是太棒太棒了。但最终揭晓的时候，很多评委都说不愧是许茹芸，唱腔就是这么的棒。继续来听歌，来自阿杜《天蝎蝴蝶》。 谁可以痛，但我不要辜负了谁。我可以流泪，但无法目空一切。我可以心灰，但不把残缺和昨天重叠。可以承担面对，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偶尔铭心刻骨狂野不合的苦。细胞分裂，理想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全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前辈。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了享受枯萎。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要走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合的飞。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全的智慧。 大闸蟹、大雪蟹、鲍鱼、石斑鱼、三文鱼、皮皮虾、海参，各种刺身，通通不限量。 海鲜自助就选新港阳江西路北大街全京城二层，6030-7779，6030-7779。

切都不需要理由。我并不敢说未来是什么，爱情终究是一场男人的梦。 和你去吹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我是江帆。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童安格1990年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的，名字我觉得起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低落，叫做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我不知道在你心中爱情是什么呢，是难圆的梦呢，还是永远保存在你心中那份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吧。但是不论如何，经历过的就是最美的，经历过的就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好了，继续来听歌，为你跳到的依然是一首老歌了，来自陈明，我要找到你。

早晨的上班路上一直都特别开心，能够给大家放送好音乐。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国祥，名字叫做《如风》。可能提到李国祥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陌生。李国祥是90年代的香港地区非常有实力的一个男歌手了，我觉得他掌握情绪的功力非常的纯熟，听他的歌呢，就会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感情去投入到里面。他的感情我觉得就像一道强大的漩涡，只要你稍微稍微一接近，意识一往里探索的话，就很难不被吸引过去。听到李国祥的歌声和声音，就会感觉好像面前就站着一个非常感性和浪漫的白马王子一样。好了，继续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如风》。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有一个人曾让我知道，寄生于世上原是那么好，可惜他必须要走，剩我共身影，长夜泪涌。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有些真笑亦有真痛。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去意匆匆，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 但我不过 是人非梦，总有些真笑亦有真痛。让我心痛独凝空洞，今天暖风吹过亦有点冻。 走日光，带不走美好。

来自张清芳的捉泥鳅。各位好，我是江帆，这里是江帆和你去追风，我们的好音乐依然在继续哈。捉泥鳅这一首歌呢，可以是台湾地区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民谣了，是由著名的音乐人侯德健作词和作曲来创作的，他的原唱呢是包美胜，收录在1978年，哇，非常遥远的一个年代了，那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包美胜之歌。后来呢在2002年的时候又进行了重新的翻唱，那新专辑的名字呢叫做重逢包美胜。和你去吹风非常的不舍，又要和你说再见了，依然是老规矩，节目的最后给你挑上一首非常快节奏的歌曲，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来自安又琪的你好周杰伦。 烦的是约会没几里沙，你的证明我每一张都去买哈，你在南我在北，我没事吃麦当劳长大的一袋哈，小眼睛大面试，你不知道你迷到了都说你还周杰伦，你的音乐态度太大自成一派 Hello 自己好吧周杰伦，哼哼哼一唱是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我也是 All of the world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街上西风吹着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蓝地长林无人烟，